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又来了，我又回来了。翻嚟呢个地方咧，叫做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差唔多好似第二个屋企咁啦。咁啊，希望你哋都习惯喺屋企就听翻呢个电台，又或者揸紧车，或者系回程，或者喺天涯海角都得嘅。因为我哋嘅节目咧系而家全球直播紧。如果你唔系听直播，听翻重播都一样冇问题。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就会摆翻香港电台个网咧，一整年啊。全年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继续收听乜嘢啊？呢啲靓歌咯，我哋嘅节目名咧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啦。而今日咧，哇，一啱晒，因为我哋嘅嘉宾咧系吕珊，阿珊姐你好啊！ Hello, 你一嚟到咧，一嚟到咧就即系话好多靓歌，好多经典歌出现噶啦，即系差唔多一个等号嚟噶嘛，系嘛？ 都好想唱啊！ 系啦，咁啊，真系冇得顶噶啦，因为咧，即系我成日都好中意咧，即系啊，就知道嗰啲朋友咧就开演唱会咧，咁我就你而家嚟呢度 rehearsal 都得噶啦，我哋有 studio 啊，唔使出去租。 我嚟到呢度，我一个最开心咧就系我可以唱一啲咧平时好少嘅机会唱过，呢、這个都系真嘅， 呢个啱嘅。咁啊，所以即系其实就亦都可以我哋唱歌你都知噶啦，一个演唱会唱成咁多几十只歌系咪啊？咁啊，即系。在之前咧又揾得啲長嘅，即係好似跑馬拉松咁啫嘛。如果你參加馬拉松咧，你不能夠練一百公尺噶嘛。你梗要揾個馬拉松要長啲嘅，跑個半馬啦，起碼係咪啊？咁所以咧嚟呢度二千靚歌咧，三個鐘頭啊嚇， 即係嘢少啊， 唔係嘢少啊，長過個演唱會噶嘛，分分鐘。不過咧， 寶氣嚟噶啦。 頭先你又講得好，即係好多歌咧。未必在演唱会唱，又未必经常唱，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好像很轻松这样，我们轻松慢慢 jogging， 就好像跑人不用不辛苦，就是很轻松地跑一个圈。 哇，有男的靓声，有女的靓声，一起合唱真的 不错。有啊， Vince 和你合唱啦，一阵啊，一阵间又坚哥啦，全部都是老朋友来的啦。 你出回来唱啊，坚哥。 他弹啫，他说今天暂时他都被我逼过开个腔的了，好像。 是吗？ 是啊。好耐之前啦，咁啊，不过喺阿吕珊即系今日嗰个歌单咧，我都真系应该全部我哋都好熟噶啦，因为你识嘅歌咧真系无数咁多啦，咁啊，求其顺手拈来咧，都会系我哋好中意嘅耳熟能详嘅歌，你嚟咧， 好啊， 一听前奏。你知道徐小凤的夜风中，我们今天的女低音。 夜风中似弹似唱，残枝火似灾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冷冷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模样。 以往那火光发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像起心暗而难忘凄怆，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光辉照亮，情爱的书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前望凄怆，变了火光心也照亮。夜风中自弹自唱，残枝火似再难照亮，夜已静神迷惘，旧欢似幻象，夜风中独来独往，残枝火已懒懒再亮，旧梦如能再难复那当日模样，以往那火光发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想起心暗而难忘凄怆，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光辉照亮，情爱的书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前望凄怆，别了火光心也照亮。那火光发出千万朵情花明亮，天空中飘荡又像星光，像起心暗而难忘凄怆，明晨红日又上，我的心给光辉照亮，情爱的书符早已尽上，唯求向上前望凄怆，别了火光心也照亮。 啊，呢啲歌咧就代表咗我哋一个时代，我哋一个值得怀念嘅时刻。一听就哇，一系听到徐小凤，一系听到五轮真功，哇，残枝火啊呢只。当然啦，广东版就系刚刚嘅吕珊同我哋唱嘅《夜风中》啊，即系嗰阵咧，八十年代咧，我哋听好多呢啲好好听、好经典嘅中文歌啦。咁啊，当年咧都系新歌嚟播吓，咁到而家咧就变咗经典歌啦，即系眨下眼都系哇，系计一计。三四十年，有数得计，好容易计啊！原来啊，即系八零年嘅呢啲全部。咁当然咧，嗰个年代嗰啲盛世嘅，即系我哋香港乐坛，即系最百花齐放，最多品种，最多歌手埋堆啦。啲老友啊，日日见面嘅，好多表演嘅，好多演唱会，好多譬如电台电视啊，都好多呢啲颁奖典礼啦，吓，同埋咧呢啲歌咧，经常都会出现嘅。咁一隻咧就当然唔够啦，今晚咧我估廿零隻啦， 都系八十年代。 我谂系啊，如果由你随时啦，你个心中我谂七十八十，即系其实你系咪七十初定六十？你细细个嗰阵咧，我印象中嗰阵系咪七十年代初啊？ 我唱歌就系因为詹小平小姐嗰时。 哇，六十年代、啊、真系，即系佢系大姐姐啦。你就小妹妹， 我哋唱佢啲歌啫。 哦，你唱佢啲歌，我以为你话同佢同期啊，得我 都系同期， 都系噶，系啊。 不过佢唱嘅地方同我哋唔同，其实都系嗰啲咁啊。 佢喺咩地方唱？我因为我识佢嘅时候咧，已经系佢喺我哋香港电台做嘢噶啦，咁就变同事。 我自己唱就喺个当时，我记得叫烧金窝夜总会。 哦，有少少名。 夏威夜总会啊， 听过呢啲前辈讲啦，吓呢啲。咁啊，阿詹小平咧。 我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佢都有唱嘅，系即系出边表演嘅， 有 。因为佢我净系知道佢冠过咧好多中文英文唱片啦， 《Colors of the Rainbow》 系啦，哇系啊，《Colors of the Rainbow》好好听，我成日都唱嘅嗰只歌。明知道我不该爱你， 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介意想忘记，一转眼偏又想起你。 哇，好嘢啊，沙姐！啊，真好听啊！呢啲吓，即系呢只就叫好多人都将呢个歌名搞错咗少少。呢只叫忘不了的你，有个的字嘅，唔系忘不了你，忘不了你就阿伦嗰只啦。不如咁啦，如果系呢啲旧歌咧，你知哪首嘅？有嗰阵国语版。一度唱到粤语版有只歌咧， 粤语就八十年代啊 ，Danny Chan 唱，不过到咗而家2000年就有一个电视版，即系都系唱翻 谭嘉仪咯， 系啦，谭嘉仪， 系啊，因为呢啲好嘅歌咧，可能佢到咗再下十年咧，又有一个版本都未定嘅，即系但系全部流行噶，因为佢唔同咗风格，完全系180度，即系你话由以前吹平嘅。啊！ 但系编曲唔好大变嘅啫。 哇，唔系，但系陈百强就变到咧，系 系 系啊，直情系去咗另外一个星球啊！就算而家谭嘉仪咧，佢都系好抒情嘅，因为佢嗰个金宵大厦咧，即系好静咁样，你要唱到嗰啲有少少鬼味嘅味道嘅咧，鬼系啦系啦。好啦，我哋不如咧唱翻你中意嘅版本啦。 我唱国语 啦。OK。 风吻念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念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俩竟未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竟未轻轻句句话都有衷，明天到明天要相守，连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竟未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竟未轻轻要再见在梦中，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到逢，难怪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怀里情人在怨，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空，心怎不忍忍痛？哦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 南风吻念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竟未轻轻心依稀月迷蒙，我俩竟未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竟未轻轻句句话都有衷， 天到明天要相守，连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离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离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 我们将60年代的国语味道，尤其是山姐用这个低音的演绎，然后这个节奏又是80年代的、啊、即都很80年代的，有些 crossover crossover 原来可以这样，即将两个年代的版本可以、拉在一起融为一体。今宵多珍重大家都最熟悉的一首歌，钟因为我这个新的 studio 这个钟我要看一看先，是这个 number 来的OK 新姐用了很多、哦、我们准备了很多歌的嘛，你今晚 是吗、哦、 再怀旧一下来。 我觉得呢、大家识的小凤姐当然是她的、金曲啦，即譬如风的季节啊， 是啊，很多啊，很多很多。 但其实在70年代中呢、小凤姐出过很多很多唱片的。 是啊， 咁佢好多咧唱好多国语歌。 是啊，嗰阵佢所有都系即系，因为嗰阵未有咩广东歌可以演绎啦。 系、啊，即系佢啲《风雨同路》好似未出， 未。佢转咗即系最后嗰间唱片公司先有《风雨同路》啦，即系唔系最后咧，即系突然间诶转咗《风雨同路》，佢转 Sony 第一只歌嚟嘅。 啊， 咁但 系 之前 系 嗰啲，唔系佢 Sony，CBS Sony 啊， 唔系，但系之前啊， 之前诶永恒又有好多间几间噶，我冇乜印象。 我最留意嗰阵时咧，唱《又到龙虎榜》，《 又到龙虎榜》嗰啲啊，咩诶、 啊 又或者系又除咗《又到龙虎榜》，仲有啲咩 保镖咯， 保镖啦，系啦，最出名啦， 神凤啊， 系啦，咁但系同时候就唱好多呢啲国语时代歌。 系啊，我好记得咧，嗰阵时我哋都喺夜总会咧，成日都唱呢啲。 系啦，系咩歌啊？你突然间谂起佢边只？ 谂起佢有几只歌噶，咁其中一首咧，我都想唱，系爱我在今宵。 哦、 我唔知年青人可能未听过。 喂呢一只咧，喂Gina， 喂 琴声， 喂琴声啊，喂。喂，会唔会系我有印象系会唔会系欧阳菲菲噶咧呢一个啊？定系 真系要 check 下？ 系啊， 好似有唱过，好似有唱 过。系啊，因为如果欧阳菲菲咧，可能仲早过徐小凤都未定。 嗯嗯， 一个唔 嗰阵时好兴 翻。系都系嘅。咁因为佢喺宝岛咧吓，咁、即系大家嗰啲歌都系可以 share 嘅。 你觉得啱啊？真系菲菲姐唱过啊？ 系啊， 我都记得翻。 系咪好似系咁？但系咧唔紧要，但系咧你嘅声音咧一唱咧就已经系嗰种味道，系真好嘢。呢只歌叫做 《爱我在今宵》。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灯下等待，你的风采，你的情怀，在我脑海。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灯下等待，你不应该，不应该辜负时光不再。你是我唯一的爱，我不愿欠你悲哀。你也有了我，我也有了你，还求什么来？把过去抛到九霄云外。可以，可以 ，I want you love me tonight。Won't you love me tonight？ 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灯下等待。你的风采，你的情怀， 在我脑海，别让我孤独地在街头徘徊，别让我寂寞地在等着等待。你不应该，不应该辜负时光不再，你是我唯一的爱，我不愿见你悲哀。你也有了我，我也有了你，还求什么来，把过去抛到九霄云外。可以可以可以 I want you love me tonight。Won't you love me tonight？ 英文同中文都系一样嘅。I want to love me tonight， 爱我在。今宵啊，哇，好嘢啊，阿珊姐，你唔攞翻出嚟唱咧，就真系好，我哋会 miss 咗呢只歌。 我哋好多年冇唱过， 系好多年啊，系啊，今晚突然间谂起吓， 系啊，真系好唱。 因为呢啲歌咧，就系我哋叫做真品嚟嘅。不过咧，就如果你唔会再演绎啊，或者系将佢再介绍咧。一个唔觉意冇咗嘅，真系唔记得咗嗰啲人吓，好晒啦！只歌咁好， 要听啊！ 好好听，好听，尤其佢中间嗰个印象最深就系I want to love you tonight 呢一句系最即系有深刻印象啦吓。咁啊，即系其实咧，我都想问你，你嚟紧演唱会啦，你识咁多歌，咁多年代，你即系由嗰阵唱到而家，哇！你唱咗成半个世纪喎，你点拣歌啊？好困难，有啲困 难，都唔系，都系跟翻啲歌迷嘅中意啫。 咁你点知啊？ 不嚟都系唱翻嗰啲嘢。 点知啊？ 你啲民意调查咯。 嗱，啲歌迷都会中意好多唔年代，可能七十年代嘅国语歌，可能咧八十年代嘅粤语流行曲，可能咧就即系仲有啲系新新地，啲乜都有嘅。 粤调啊，咁啊，系好，即系都几难假。其实你觉得啱？ 系啊，好太多嘛。咁你虽然一个演唱会都唱成。可能係有三十隻歌， 有時字字地詩啊，啲啲字詩，想唱翻啲自己想唱嘅歌。 哦，好啊，咁可能即係頭先咁咯，即係咁咯。突然間你整一隻咁樣，咦？嗰個歌迷如果係係喎，啲嘢好聽喎，係啊，咁啊，係啦，咁啊，即係其實就除咗歌，就係仲加上你嗰個風格啦嘛，係咪？係啦，好應啊嘛，即係揀到好應。因為如果你話揾一個好高音嘅女仔去唱翻頭先嗰啲歌咧，就唔係嗰種味道嚇。咁啊，睇下个钟咧，原来咧，我哋轻轻松松咧，倾下偈，话下旧，唱下旧歌，唱下精彩嘅经典歌。时间已经接近啊九点半啦，九点半有新闻报道啦。我哋听紧嘅当然系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弹紧钢琴嘅咧系阿 Vince， 啲和音都系佢嘅。一阵间会阿 Vince， 你今晚唱歌啦吓 ，OK？ 又仲有阿坚啦吓，咦阿珊姐，你同阿坚都。好鬼熟噶， 我但未同合唱过。 一阵间，一阵间 失望。 应该亦监啊，兼开下声。 好啊，好啊，好啊， 和下音都好啊。 好啊， 和几句系咁。不过咧，头先嗰啲琴咧好精彩，嗰啲中间间奏嗰啲，全部系佢嚟。佢花名叫咩话？琴声啊， 琴声， 唔系琴秀啊，千祈唔好读错咗。好，睇下个钟系新闻后，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应一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台湾地区选举发表声明，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作，仅同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及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影响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寻求将台湾问题作为工具压制中国等承诺落到实处，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与埃及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密切关注红海事态发展，并对地区冲突扩大表示关注。声明指要专注于确保红海航行安全，同时强调联合国际及地区努力制止攻击加沙地带行为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寻日至星期四应邀访问埃及和特尼斯等国，是中国外长连续34年在年初首访非洲。美英早前一连两日攻击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组织目标，削弱以支持巴勒斯坦为由的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能力。胡塞武装扬言会作出强而有力和有效的回应。一项调查发现，近30%受访家长在网上分享子女相片或影片的时候，从未询问子女意愿。近60%家长倾向认为子女不会因此出现尴尬等负面情绪。另外，超过40%受访学童对于他们的资讯在网上分享倾向感到尴尬，有近30%甚至感到讨厌。机构提醒家长分享前应该征求子女同意。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去年9至11月以问卷访问近800名子女正就读中小学的家长，以及近1100名中小学生。机构协调干事施文恩表示，儿童或因资料被放上网而忧虑被取笑，构成精神压力，长远可能影响亲子关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吴永谦表示，家长分享资料前要想清楚对子女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一间温暖，下星期日和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如果要去表达心目中的香港，你会选择哪一种的媒介呢？三位建筑师就利用了三个不同的方式去呈现香港不同的面貌。 山水再筑成水彩画和摄影的联展呢，就是由我们三位香港的建筑师 Vincent 吴永顺、 William 岑贤威和我 Jeff 董正刚就携手合作的。咁我哋里面咧又有近大概100幅嘅水彩画，同埋城市竹绘，同埋一啲画意摄影嘅创作。咁里面咧最主要咧都系分享我哋三个对于山啦、水啦、建筑同埋城市嘅热爱，传承建筑艺术同埋文化。 除咗呈现嘅方式不同，仲可以利用时、分、秒去描述佢哋嘅创作手法。我哋继续请参展艺术家董正刚建筑师同我哋讲解一下。 Vincent 咧，佢擅长系用水彩捕捉城市嘅面貌嘅。 佢嘅作品咧都需要幾十個鐘，甚至兩三個星期先至可以完成。咁而另外一位阿 William 咧，佢就熱愛速繪嘅喎，佢嘅作畫快速而生動，佢可以喺短短十數分鐘裏面描述到佢當下見到嘅人生百態同埋地方嘅色彩。咁而我阿 Jeff 咧就好中意咧一啲畫意嘅攝影，佢哋形容係用秒速、用快門去捕捉當下。咁我亦都會嘗試係一啲技巧叫故意模糊啦，同埋刻意移動相機，咁令到咧個相機可以作為一個畫布上面嘅畫筆。 山水再築城由而家至到二月十八號遊街實現展出。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孤清照，庭院寂寂凄风萧，寻寻觅觅四处找不见，庸庸万籁我听不见，茫然的心仍未放弃那段情。思念柔情难舍没法断，在寂寞万里多凄怨，微微寒夹着丝丝恋，无从入睡每晚辗转，唯能尝淡淡结意酒轻暖，无情秋风吹，强烈刺向我失方寸。盼飞眼传来前思梦里意，任日直渺渺心痴怨，人全忘入夜披衣暖，难忘旧日满载痴怨，情怀旧物满记依恋，情遗憾太多留着我星星远，这深夜默默回忆又再现，地上散满花千朵，重重叠叠不忍见，谁人夜静看这张脸，谁人望着也带哀怨，如花任细雨打千遍，绵绵长雨像爱念，独坐冷冷沙窗边，年年月月都不变，难挨寂寞过每一秒，愁愁闷闷每觉凄怨，还期待寄我诗，寄我半句诗，细数以往那段情，天边冷月像笑我与情痴没法断。 熟悉的调子今晚会好多好多首，包括头先呢一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嘅中文版啊，虽然调子好熟，不过中文你未必识，可能未听过，因为呢个歌从未喺香港发行过，叫做《无眠夜》，有冇听过你啊，生姐？因为呢个碟咧，我录咗好多英文歌嘅中文版，系自己写嘅歌词，咁所以变咗香港嘅冇发行嘅，冇发行嘅。在內地發行，但是我很喜歡這些英文歌啦，很熟，咁將佢介紹俾即係大陸嘅聽眾，我覺得是有意思。 係啊，三十個都知道粵語版。 係啦，話俾佢聽，嗱呢啲咧就係我由細唱到大，好熟嘅英文歌啦，咁樣。但係咧，話你唔識英文唔緊要，你唔聽英文歌唔緊要，不過有中文版嚇寫落俾佢。今日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好開心又揾到我哋啲老友記啦，阿呂珊阿珊姐咧嚟同我哋。 Thank you，阿德哥哥。 用嗰把好磁性嘅。 低音啊，系嘛？我又想问啊，阿山姐，你细个嘅时候，你梗系唔系呢啲声噶啦， 即系唔系？ 你未转声噶嘛？嗰阵系 未？ 咁突然间转声嘅时候，十松啲碎咁样咧， 嗰时好突然啊！我 觉得 系啦，啲声咁怪怪咁样嘅， 啊， 即系一声声就唔得稳咁样。我唔识嗰啲咩叫转声咁。 系啦，转声唔知噶嘛，自己 唔知啊， 唱唔到歌咯。仲唱紧 两年几冇唱歌 咯，哦，即系 读紧书噶嘛， 系啊，即系其实你细细个已经唱，跟住就停咗，就等佢转定咗啲声先开始有唱。 唔系嗰阵时系已经入咗学校 choir 啊，咁唱 choir 唱下咧，咦，点解唱唔到嘅？即系出声好似歪音咁，点解咁咧？咁后屘即系老师话啊，你而家系转声啊，停下先啦。咁啊，所以就两年几冇唱咯嗰阵时。 咁啊，细个咧。个个都系好小小朋友女孩嗰种声音，突然间而家发梦都估唔到自己变咗个 out 喺个女低音咁。 唔系，因为经过咧呢个年轮嘅洗 你最初即系转咗声之后嘅少女时代都唔系低音嘅嗬， 都唔系太低嘅，都系中、啊、 中地系越嚟越低，即系其实系原来 check 过头先啲 key 啊，一路唱咧，你个音域咧仲低过徐小凤。 其实可能 系啊，系啊，系啊， 佢嘅声系沙沙地啫。 直情系啊，佢个个都觉得佢好低音啦，咩啊？梅艳芳啊，或者佢都，但系你再低音啲，原来我谂系最低音系你咁多个， 唔觉，最低嗰个。 但系我哋二千零哥嘅 FM Stereo 咧，就立体声广播咧，就咩高音、低音、中音乜嘢音。我哋都系会收录到好清楚， 系好 好珍惜嘅，系嘛？ 令我唱歌嘅信心大增添。 系啦，就好似你个演唱会嘅名字改得好啊，叫真音乐女山演唱会，真系珍惜嘅真，啊，珍贵嘅珍， 珍贵嘅音乐， 系啦，真系好啦。好，我哋继续我哋珍贵嘅歌曲啦，不如。唱翻徐小凤嘅歌啦， 又 讲起徐小凤，小凤姐有只改自日本歌嘅，咁啊小凤姐好多初期佢一转呢间公司好流行嗰啲歌，譬如包括《风雨同路》啊等等咧，都系郑国江老师为佢写嘅， 冇 错，呢只都系， 好多都系中字一曲噶， 系啊，中字一曲都系郑 Sir 嘅作品，叫做《每日怀念你》。 爱像轻烟似白云，似梦幻还似真，岁月唏嘘似雾里尘，风声添苦困，往日温馨难忘记，歌声伴我千里，知音已别离，烦恼可不理，你的说话难忘记。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又时起，黄昏又华衣，诗情画意同样美丽，我心中只有你。想记歌声伴我千里，新的希望又从远方升起，我将每日怀念你，新的希望又从远方升起，我将每日怀念你。 好听嘅呢只歌，呢只歌咧系嗰啲唔系净系佢哋日本嗰啲流行曲嚟嘅，连嗰啲小朋友咧，佢好似系一啲儿童嗰啲歌谣嚟嘅，一路改编一路变咗一个好靓嘅旋律啦。咁啊传到过嚟咧，我哋系好似系国语先嘅，邓丽君先嘅，叫做《又见炊烟》啊。所以你头先咧就国语又再唱广东。 我觉得国语都挺好听， 国语好听，好听嘅，唔知点解就多多数好听。国语嗰啲即系 系咪个发音？ 吐字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等于英文就容易啲啦。国语系即系圆润啲啦，吓，即系佢个共鸣感系强好多。咁我哋啲广东话咧系硬少少， 广东歌就难唱得好听， 难唱得好听嘅，尤其是你要将佢好抒情、好好柔软咁咧。就要想啲方法噶，但系国语就好自然嘅，好自然就系即系好多共鸣感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啱啦，我哋香港人啊两样都识，识三样添啦，唱埋。如果有啲歌有英文，我哋都可以唱埋嘅。一阵间可以试下有啲中英啊，即系两个版本嗰啲歌啦。 哇！ 啊，呢样每日怀念你就当然，广东版就徐小凤啦，啊，国语版就系邓丽君。跟住落嚟咧，谂下先，哇，咁多歌点搞咧？啊，头先讲过，系我应承咗有人，喂 ，Vince， 系要唱歌啦。咁嗱，你把声咧就唔系嗰啲即系女低音嗰啲啦。其实你觉得你自己系咩音咧？ 知音咯、 啊，知音啊，好嘢啊！ 梦旅游， 梦旅游，最紧要唔系魔音就得啦吓。OK， 咁知音咧，同埋呢个。阿珊姐合唱一只歌啦，你哋两个啦，落雨担遮啦，好唔好啊？因为点解咧？因为落雨啦嘛，大家风雨同路，要担把遮啊，咁大家死党拍到有埋得个埋， 好难两个女士合唱啊，真系 系啊，两个女士合唱呢只歌，人哋嗰啲系三个男士又加林忆莲咁样噶嘛，两个女仔未见过，系歌名叫做。下雨天， 有独很久的雨将烂路雨洒遍地，路渐人静默，这痛哭的雨途人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雨水冲去彷徨，受惠受思心水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回望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急雨下假装想流亡，那次我曾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爱 已空灰，雨也变灰，今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夜雨催促归去。 思心水滋味，对昨天生已死，只想不记起，回望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 深爱别离，置身雨中好入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上路忙，那次我尚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爱已崩溃，雨也变灰，深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夜雨催促归去，心开唱舞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伤心小雨已心里。 下雨天啊，哎呀，好喎，咁啊，两个女仔担一把遮。咁就好少有嘅， 二人同行， 啊，二人同行，咁多数都系 加 钱，即系一个男仔担住女，担把遮遮住个女仔，咁先够浪漫噶嘛，唔紧要啊，不过好听，好特别嘅，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好主咧，就系一个即系谂都谂唔到嗰啲配合啊，有咩风格啊，你唱之前你系会。你不会知道的，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哦，自己都不知道。 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会唱，即是唱一个这样的 version 出来。喂，跟住呢，喂，有一只歌呢你说想唱，我不太识那只歌。叫做我需要安慰什么歌来的？ 歌不识啊。 啊是不是应该要识的？是不是很熟的？以前 什么歌都识唱的，我没听过你有不识唱的歌。你才是真正的人用 AI, 我觉得。 不是，我不是。 我听你这么多礼拜。 但是这个歌我真的 未唱过。 这只都 是小凤姐以前也是六碟的。哦，整个六碟的。 他有六个碟的。即是他未必是原唱，但是他就唱晒那些很熟的歌。 是啊， 是他多数都唱不是他原唱的。即是那阵，即是除了 是啊， 那几只那些。 除了保镖啊，神凤 保镖神凤的。是啦，是啦，是啦。呢只叫做我需要安慰，唱俾我哋听下系点嘅。 好，试下先，好耐冇唱。 在流浪，为谁离开我的家乡，含着眼泪尝尽风霜，只要你明白姑娘，用什么能治痛苦，用什么能医创伤，满怀的心酸我又能够向谁讲，啊，你就是我的希望，姑娘，美丽的姑想康庄，天地惊奇把我吃伤，需要你安慰姑娘， 用什么能治痛苦，用什么能医创伤，满怀的心酸我又能够向谁讲。啊，你就是我的希望，姑娘，美丽的姑娘。用什么能治痛苦，用什么能医创伤，满怀的心酸我又能够向谁讲。啊，你就是我的希望，姑娘，美丽的姑娘。 呢个歌嚟叫做《我需要安慰》，我竟然唔识，我真系需要安慰一下。我好似咩歌都识，好似啫，原来，因为佢真系好好有好有呢个七十年代嘅时代感，夜总会 feel 啊！喂，我哋唱啲英文歌咧，就呢只歌咧就话俾全世界听，喂，唔好嘈，唔好嘈，因为有人喺个公园嘅树下嗰度谈情说爱，嘘，冇错啊，冇错啊。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you can hear the sound of lovers in love. You know what I mean, just the two of us and nobody else in sight. There's nobody else, I'm feeling good just holding you tight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get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Forever.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just like us have fallen in love.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get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Oh, forever and ever.There's a kind of hush. 都话唔好嘈咯。There's a kind of hush. 一阵间新闻再后，再同你。There's a kind of hush. 生趣为令白热爱会消退，心中的爱不需有过去，有印记一堆，深深中永伴随，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甜言蜜语抹不去， 丝丝的甜在味里，为寒来温暖更可取，关心驱散空虚。我信爱朴素也清脆，深深中挂念谁，浓情落入杯中清水，心抱醉。人期一堆，深深中永伴随，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年月净化那杯水，偷切将信的清水，那是每日每夜每天必须，怎么可以失去。有过去，有印记一堆，深深中永伴随，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 时间到咗10:08，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直播紧嘅系《2000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剛才的歌呢就是 Jim Croce 那隻 I Have Say a Love in a Song 嘛，不過都是我的私火版本，就是叫做一杯清水。啊，珊姐，你知不知為什麼我要捱一杯清水啊？啊，因為一日兩夥子呢又要不吃得貴嘢啦，好貴啊如果啲嘢。啊，咁飲杯清水咪算囉，跟住因為要儲錢去旅行。 飲水飽。 係啦，友情飲水飽㗎嘛。咁但係呢而家呢就寧願去旅行都唔要啊花錢嘅。去外面喎，最慘就係、 是。最慘。外面使錢 ok。 係呀係呀，咁就得啦。啊，去邊度呢，喂，不如咁啊。去啊，去遠啲，去正啲，哇！即係藍天碧海，哎，哇！真係諗起講呢幾個字就已經係想度假㗎啦嚇。 冇錯， 講起夏威夷啊呢三個字， 我先 book 咗機票過一過去先。 係啦， 呢個咩環境先？ 係呢環境，然後 check 啦，即係咁啊！啊，你哋兩你哋兩個要一定要帶埋佢啊，另外一半去啊，因為咧情歌嚟嘅啊 ，check 佢夏威夷情歌。 潮浪与海风轻轻的送，缓步过沙滩，温馨似梦。一双双情人热情地抱拥，彼此的心意默默送。Lady 啊 Lady， 大口轻送，歌声飘送，随着那歌声轻轻舞动。因一天繁忙，尽情地放松，歌声且将那落日送。Lady, Lady， 明月照沙滩，海风轻送，明亮野火中，歌声似梦。早织的长裙，曳摇在晚风中，将腰肢轻摆热落送。Lady, Lady， 随着那鼓声轻轻的碰，情又似火花轻轻跳动，水一般柔情远留在你心中，好比花香夜夜送。Lady, Lady， 潮浪与海风轻轻的送，缓步过沙滩，温馨似梦。一双双情人热情地抱拥，彼此的心意默默送。Lady 啊 Lady， 情调带轻松，歌声飘送，随着那歌声轻轻舞动。经一天繁忙，尽情地放松。歌声且将那落日送 ，Lady，Lady，Lady。 我又记得我唔弹吉他，我弹到 ukulele 啊，即系嗰啲夏威夷小吉他咧、哦，真系有情怀啊！即系头先你啲歌词已经讲晒啦，喺度摇摇曳曳， 跳 紧啲草 裙 舞啊，系啊，又有因为佢有永远蓝色嘅海啦，咁诶咁好嘅环境天气咧，尤其是呢啲热带风情咧，就好啱即系谈情说爱啊，因为 carefree 啲啊嘛，再啱啲嗰啲系咩咧？其实而家都系。同以前唔同，好兴去啲热带地方结婚嗰啲人，你觉唔觉得？即系有时去泰国啊，咩巴厘岛啊咁样嘅。 冇错， 因为啲椰树底下 热情啲， 热情好多啦。咁大家啲宾客就 carefree 啲啊，即系唔使哇，喺只热辣辣咁咧，打晒布，哇，着晒西装咁，但系佢哋都着不过白色嘅。咁白色嘅西装咧，有型嘅咧就着条短裤，短裤嘅 tuxedo 有冇见过啊？ 哇， 踢死短裤！踢死套喎，真係幾好。 外套係長嘅， 係啦係啦係。 個尾係長 嘅，咁啊係幾有型嘅。咁啊，但係呢個地方咧，就以前誒，即係嗰個年代啦，係即係貓王啊，咩 Andy Williams 嗰啲年代咧，就好興咧，嗰啲美國人咧就飛過去夏威夷嗰度進行婚禮嚇、啊，直情喺嗰度辦埋，哇！即係佢哋覺得好浪漫。咁我都覺得幾 carefree 幾好玩嘅。咁所以有一隻歌咧，就情歌咧，就直情就叫做夏威夷結婚進行曲。不过当然是抒情的浪漫的歌，就不会有弹弹弹弹宝那些的，他直情是弹着个 ukulele， 即是优客里林那些叫做小小的夏威夷小吉他，咚咚咚，来啦，坚哥来啦，咚咚咚咚，夏威夷 Hawaiian Wedding Song。 This is the moment I've waited for. I can hear my heart singing. Soon bells will be ringing. This is the moment of sweet aloha. I will love you longer and forever. Promise me that you will leave me never. Here and now.All my love, I vow, dear, promise me that you will leave me never. I will love you longer than forever. Now that we are one, the clouds won't.Hide the sun, blue skies of Hawaii smile on this our wedding day. You 对佢新人已经。在沙滩的另外一边慢慢这样走过来婚礼的现场，所有宾客都在海滩那里穿着夏威夷恤，穿着泳裤，欢迎他们来临这个隆重得来轻松愉快的婚礼。 It's on our wedding day， 还差一个字未讲的，新郎新娘一会儿讲好吗？ This is the moment I've waited for. I can hear my heart singing. Soon bells will be ringing. And this is the momentOf sweet aloha, I will love you longer and forever. promise me that you will leave me never. Here and now, dear, all my love I vow, dear, promise me that you will leave me never. I will love you longer than forever. Now that we are one, the clouds won't block the sun. Blue skies of Hawaii smile on this wedding day. I do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终于你讲完 I do， 佢又讲 I do， 咁样佢婚礼就完毕啦，亦都礼成啦。你跌咗个戒指，唔系，我啲草做嘅啫，系夏威夷嗰啲珠耳绳嚟嘅，夏威夷嘅本土。不过唔紧要，最重要就系嗰种情怀啦。最紧要大家见面嘅时候咧，讲一声Aloha 吓咁样嘅 ，Aloha，Aloha，Aloha，Aloha。 咁啊，即系如果韩国嗰啲讲咩话？即系啲韩国女仔，我而家有啲潮流嗰啲咁嘅。 阿朱妈 啊，系啦，唔系啊。都 OK 噶啦 ，OK 噶啦，可以噶，即系总之大家见面即系你好嘛咁嘅意思啦，大家好开心。好咁啊，去咗无端端去咗夏威夷添，因为你只夏威夷情歌啊，珊姐 你劲啊，咁 不过咁样啊，嗱，咁啊配对咗呢只歌咧，因为已经结咗婚啦，咁 好， 咁啊最重要咧就系抱紧眼前人啊， 你好， 揽住唔放，因为夏威夷好大风啊，咁啊唔该跟住吹甩咗梅艳芳嘅歌。 想爱，本应想亲，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从。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何偷偷走近？谁有你的天所感？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吻，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 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尽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吻，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罢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唯愿抱紧眼前人。 抱紧眼前人啊，真系回想几多年都唔记得咗嗰个电视剧咧，叫做《大闹广昌隆》啊，应该都冇记错，系都系八几年噶嗬，八八十年代尾咯，可能又有啊梅艳芳嘅呢一只好精彩嘅主题曲《抱紧眼前人》。喺咁嘅情景之下，哇！好似我哋唱唱下好抒情啊，哇！即系差唔多想搵张靓嘅 梳化椅， 但系可唔可以搬去室外嘅咧？边度咧就可以任何嘅维港景又得，总之喺香港嘅夜景咧好靓，但系而家又唔会太冻啦。搬张梳化去海边坐下先，唔系一定要去到郊外嘅，唔一定要去到咩湾清水湾啊嗰啲嘅。我哋香港都市之内都有很多港湾，不过而家睇下个钟咧，已经系10:24啦。介唔介意啊，珊姐 ？Welcome，welcome， 夜鬼嚟啊嘛，嗬！如果夜鬼啊，大家即系买支白酒啦，吓担张梳化走去海边坐下。呢只歌就几有意义嘅，几有意境嘅，叫做《深夜港湾》喎，哇！咁咪衬晒。 夜已在变幻，着月石灿烂，但也这么难。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北风飞舞似浪漫，却在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如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夜已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难。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涌在这港湾。何故泪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 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在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个弯。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如远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 呢只原本是山口百惠的《秋鹰》，深夜港湾是 恩错善 的版本。啊，找只歌来配对都好，两分钟我都不舍得走。昨夜渡轮上，两分钟啫，应该可以过到去香港岛。夜渡难何在意，北风我仍投在雨，动荡于这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走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湾仔晚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三人获救送院，其中一人伤重不治。事发在晚上大约九点半，一架的士同一架城巴在港湾道与菲林明道交界相撞，的士上一名年约四十多岁的女乘客，以及一名年约五十多岁的男乘客，救出时昏迷，女乘客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的士女司机获救之后清醒，亦都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一项调查发现，近三成受访家长在网上分享子女相片或者影片的时候，从未询问子女意愿。近六成家长倾向认为子女不会因此出现尴尬等负面情绪。另外，超过四成受访学童对于他们的资讯在网上分享倾向感到尴尬，有近三成甚至感到讨厌。机构提醒家长分享前应该征求子女同意。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去年九至十一月以问卷访问近800名子女正就读中小学的家长，以及近1100名中小学生。机构协调干事施文恩表示，儿童或因资料被放上网而忧虑被取笑，构成精神压力，长远可能影响亲子关系。朝中社报道，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将于听日访问俄罗斯。 報道話，崔善基應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邀請，聽日至星期三訪問俄羅斯。拉夫羅夫曾於去年十月訪問平壤，當時曾經邀請崔善基在方便假時候訪問莫斯科。訪俄期間，崔善基或與拉夫羅夫舉行朝俄外長會談。韓聯社分析，北韓領袖金正恩去年底在勞動黨大會指示加強與反面國家的團結合作，崔善基此行可能意在進一步加強北韓與俄羅斯的戰略溝通，討論具體落實方案。六合彩攪珠結果是3、17、18、36、38、39，特別號碼是21，頭獎沒有人中，二獎一注半中，每注派151萬多。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明日氣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明日稍後離岸風勢清勁，指望星期二三風勢頗大，本週後期一間溫暖，下星期日和隨後兩三日氣温顯著下降。現時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65%，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大帽山好多人都听过行过，你又有冇留意到大帽山山峰嘅树林只係剩返一小部分呢？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就係喺呢度进行緊森林复育计划，采集本地野生物种种子种植，以整全嘅形式保育自然生态。听下佢哋嘅植物保育部高级园地主管余建刚嘅介绍。 其实香港嘅生物多样性其实好丰富嘅，本身有一啲天然分布，但係其实佢嘅数量唔係咁多嘅。我哋希望可以帶翻嚟我哋農場嗰度，透過我哋嘅培植咧，希望將佢嗰個族群慢慢擴大，亦都有一個保育嘅價值喺面。希望將一啲本來好少分布嘅，慢慢咧可以喺我哋嘅農場咧比較易睇得到、觀察得到一啲本地嘅物種咧。好多時一啲樹木可能佢提供嘅果實，又或者佢嘅樹葉，其實咧可能係一啲本地其他動物賴以為生嘅食物嚟嘅，可能係一啲比較罕有嘅蝴蝶啊、飛蛾啊等等。如果我哋係可以喺我哋嘅復育地方咧種植嗰一啲植物咧，變相咧亦都可以吸引到嗰一啲嘅昆蟲去我哋個森林入邊啦。 種子從野外收集之後，就由專家團隊同園藝師喺受控嘅環境入面進行培植，為樹苗發芽同生長提供最佳條件。究竟過程之中需要注意啲咩呢？ 最重要咧，其實就係要俾到足夠嘅保護嗰一棵樹。其中最大嘅威脅咧，就係一啲草食嘅動物，可能佢哋會食佢嘅樹葉啦，會咬佢嘅樹皮啦。咁一啲小小嘅傷口咧，對於一棵樹苗嚟講咧，其實咧都可能好影響佢將來長大嘅過程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個種落去嘅樹苗咧，都會有一個護樹網去圍住佢，俾到空間佢慢慢成長，將來咧提供更加多嘅食物啊，去俾翻嗰個樹林入邊嘅動物，促進成個森林嘅演題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落葉盡黃，暮色一片，乍見夕陽掛天邊，情深似海，也告吹也幻變，未知曉世事難預見，舊路徘徊望可相见，总有诺言难兑现。 怀想昨天最真的已逝去，令身边一切事变抱怨。你为何对我这般冷淡，又教我百感交杂。你已不挂念我，亦再不记住我，让欢欣片段掠过。旧路徘徊，望可相见，总有诺言难兑现。怀想昨天最真的已逝去，令身边一切事变讨厌。你为何对我这般冷淡，又教我百感交杂。你已不挂念我，亦再不记住我，让欢欣片段掠过。旧路徘徊，望可相见，终有诺言难兑现。如今脑海泛起的那字句，是当天一句话，再见。 咁又未再见住，因为时间係10:38啫。咁我哋一路到凌晨12:00呢，都依然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2000靓歌再重聚。都系我系 Albert Au 欧瑞强。阿边时同埋阿坚哥，仲有当然今日嘅特别嘉宾已经同我哋演绎咗好多靓歌。一个半小时嘅女散散者， 系 哇喺我哋嗰啲怀旧歌咧，真系全靠你啦，真系咩？佢唔系净系话嗰只歌够旧就得噶，你一开声唱咧，嗰啲情怀就嚟，即系好似哇感觉翻晒嚟啦，就系呢啲啦，系啦系啦，因为你如果你又似唱徐小凤啊、梅艳芳啊啲咁样咧。真系 陪住长大， 系啊，陪住长大啦。同埋你即系你哋三位咧，都系香港嘅即系最佳嘅女低音，我觉得。我系特别中意听低音唱，就系低音嘅女声嘅吓，因为高音嘅女声唔系唔好听，而系我惊我屋企嗰啲玻璃杯俾佢唱爆晒咁样，即系同埋我又对啲高音系比较敏感，我耳仔天生啊，咁所以咧太高音咧，我就可能會要迴避一下。不過而家咧就即係當年嗰啲低音歌咧，好啲主題曲咧，多數都係小鳳姐啊、梅艷芳包辦啊。 嗯， 因為你揀呢一隻，你知唔知啊？佢唔係80年代嘅喎，大亨啊嘛，你揀。 係啊，好似係 70年代尾嘅。咁啊，嗰個電視劇咧就差唔多出都係周潤發噶啦。嗰陣就係周潤發嘅《妙仙人》。啊、大亨啊，啊咁啊，系、哦、啊，即系 演员真系唔记得 演员系啊，因为嗰个剧啊嗰阵好震撼嘅，个剧都即系几下集闲闲地嘅啲长篇啦、啊，个都系因为要食饭，食饭嘅时候要睇剧， 要送饭， 要送饭，因为冇送，真系嘅呢个即系当年我哋香港嘅成长嘅情怀啦吓，好、啊、珍惜嘅，听翻呢只歌就知噶啦吓。啊即系最重要嗰句就系唔知边一个角色讲何必呢何必呢各位朋友，今日特别嘉宾吕珊同我哋演绎电视剧《大亨》主题曲。 他也在找，我也在找。找到名利几多，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 找到什么，收到有几多，得了什么，失了什么，可有认真算过？他朝都会深爱过，得的多还失的多，升得高的终于都会低多，何必呢，何必呢，抛开一切束缚，身心相锁，细追寻，找那安然的我。他朝都会深爱过，得的多还失的多，升得高的终于都会低多，何必呢，何必呢，抛开一切束缚，身心相锁，追寻找那安然的我，找那安然的我，找那安然的我。 呢啲劇叫做大亨啊嘛，咁啊以前喺 TVB 嘅廠裏邊咧，即係唔係好大嘅，就冇而家嘅電視城咁大嘅。成日咧呢只歌咧都有人喺度唱嘅，嗰啲咩邊個人喺度唱咧？就係嗰啲劇務啊，嗰啲劇務咧，即係叫 FM 啊，我哋叫做，即係佢負責咩咧？就負責整個 show， 譬如話係《歡樂今宵》咁樣咧，好現場噶嘛，好心急噶嘛。咁啊，嗰個劇務就要負責曬咧，就邊個要出場啦，邊個要對稿啦，即係諸如此類咧，佢要周圍揾人去提嘅。啲人咧有時咧就可能就去咗洗手间啊，可能咗化妆间啊，唔知喺边度换紧衫啊，咁咧，甚至经常有人喺度大嗌， 提醒啊， 何必咧？何必咧？何即系 揾何揾何必？ 揾何必啊嘛？何必系 EYT 嘅主持啊？冇咗佢点开波啫？系咪？即系咁啦，所以周围 喺度嗌，就喺度附近嚟嘅啫。 系啊， 以前五台山啊嘛。 系啊，以前就系广播道咯。系啊，嗰个年代即系七十年代尾啦，系喺广播道，即系而家变咗豪宅啦吓。何必咧就去咗加拿大多伦多？Anyway 咧，即系都系情怀，即系对我哋呢一班嚟讲咧，即系喺嗰度长大啦吓，成日行过牧人行啊咁样，有好多呢啲旧情怀喺度吓，即系我细细个喺。即系我冇你咁细，即系你再细个啲唱歌啦。但系我都未到廿岁，我就喺 EYT 唱歌噶啦。 系啊，啊讲咗好难忘噶。 系好难忘啊， 坐晒喺度， 坐晒喺度啊，因为随时俾阿波叔咧，即系梁醒波 kick 死佢。佢脚嗰度，佢第二只脚出嚟噶，成日都啊啲女仔行过咧，小心啲。 搞笑。 不过嗰个年代咧，我哋再细嗰啲就睇嗰啲咩睇电视剧啊。你不過你唔係好得閒，你成日要演唱，唔就係得閒睇電視劇。 七十年代咧，除咗TVB 嘅劇集之外咧，其實日本片集都好。 哦，我梗追曬啦！ 哇，我都有睇。 嗰啲日本配音片咧，我哋全部睇曬，因為我 打保齡啊，游水啊， 打保齡游水，再之前打排球。 哇！ 啊，即係打排球先嘅。 咁啊，后来就游水，跟住又先至打保龄嘅，我记得系咁。不过咧，我哋男仔又中意嗰啲武侠嗰啲啊，即系日本嗰啲武士嘅咧。 嗯， 记唔记得有个人咧，唔知点解成日推住个木头车咧？咁啊，个木头车上面有个小朋友。 凄凉啊！ 但系你 嗰咪文次郎啊？ 唔系文次郎，因为担住支牙签嘅，其实唔系牙签嚟，嗰啲芦苇嚟嘅，好长嘅。咁但系文次郎咧，另外一个，佢呢个咧叫做带子红狼。 哦， 系咪？即系所以佢带子，即系带住个小朋友咁解咯。咁啊，但系唔使惊佢，佢唔会惨嘅，因为佢好鬼好打。因为所有啲坏人都系你想侵害佢嘅小朋友咧，都系冇咩好结果。咁但系咧，有只好嘅好听嘅。主题曲啦，咁啊主题曲咧，我哋香港嘅武侠，哇！你系日本武侠，我系香港嘅武侠，郑少秋，阿秋官，秋官一上台咧就犀利啦，咁啊揾埋你识唔识真真佩佩啊？你识佢噶？ 唱歌嘛以前 系啊，我唔识佢噶，我未见过，唔知边一位系真真佩佩噶？ 好似唔喺香港， 哦， 喺外国啦， 哦，喺外国啊，即系。OK， 咁呢只歌咧，我就系记得真真佩佩同佢和唱 《 月亮光光，月亮光光》，Fizzy。 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园，随时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悲秋风独流浪，那漂泊这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鸟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陪念瓜香，最断肠。坐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 别离后全身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 啊，呢一只深入民心嘅一只歌啊，即系所有人都会记得，同埋识唱添啦。一定嗰啲小朋友都记得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咁又系一只好好容易记，而且好入脑嘅一只歌，叫做《天涯孤客》啊。咁啊，当然啊，珊姐就同阿天使合唱，唔该晒天使 ，thank you。好啦。咁就嗰阵咧就好多日本剧啊嘛，你话咁啊，亦都有个剧咧。叫做《赤的疑惑》啊，山口百惠嘅，咁啊有只主题曲咧就真系梅艳芳，哇，好啊呢只冇得顶，咁啊真系阿妹唱到好流行啊呢一只歌，当然佢嘅演唱会一定有嘅，唔知道你嘅演唱会有冇咧？阿珊姐， 有人点唱咪唱咯？ 哦，系，哇系，你可以点唱嘅。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爱，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爱依然已因你改，逝去旧梦愿你抛开，怀缅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跟我没将来，当飞花要翩翩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笑，就如挽回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做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进心坎内，今天美景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在山如晖，将消失再可见未来，常为你照，就如挽回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作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进心坎内，今天美景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似夕阳在山如晖，将消失再可见未来， 赤的疑惑，咁系你个真音乐女山演唱会都可以用点唱呢一招啊，因为你识嘅歌实在太多，嗰啲歌迷识嘅歌又好多，个个都会有唔同嘅心里边嘅， 每人唱少少， 系啊，系都好嘅，系好开心嘅，我都好中意点唱， 跟住呢只歌咧，都系七十年代嘅一首非常之闻歌味道嘅国语时代曲。我家在哪里？ 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清朝的潮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 每当我经过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看下去，不站在那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11:08的时间，我是 Albert， 我哋嘅节目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边时阿坚哥仲有珊姐，即系吕珊，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 Hello. 哇，喺啊中文、英文、国语、粤语咩歌你都识唱？有冇最以前你都有冇最流行日本歌嘅时候，有冇唱日文歌嘅直情？ 有噶， 有啊，要啊， 译出嚟啫嘛。 系啊，拼音啫嘛，嗬。 系 日文系比较容易啲发音嘅，好老实讲，系好容易学嘅。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头要佢哋学我哋广东话咧，就可能我啊未听过啲即系外国人唱广东话。 玉芝可以唱过两句嘅， 系咪啊？两句咁多 句 都唔啱音嘅，不过。喂，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有一只咧就系中英合璧嘅歌，咁啊原本英文歌嚟嘅，我哋以前喺除咗翻唱日本歌咧，好多英文歌我哋都拣得好好，尤其是徐小凤，小凤姐嘅歌。你拿手。 若你爱他，我胜存。我信爱情，亦信缘。你俩既愉快，我祝福你的爱恋。日后发觉他心改变。我会再重现眼前，你我再流下眼泪，前又相见。 If it brings you happiness, the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s your happiness that matters?Most of all, but if he ever breaks your heart, if the teardrops ever start,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会将你处境不管怎变迁，这爱念没耗损，是为了爱惜这段缘，哪怕抱残月与圆，答应再流下眼泪前又相见。 Remember, I love you, and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你我在流下眼泪前又相见。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都是一样的意思，流下眼泪前我就在旁边等待 comfort 你， 流下眼泪前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都系徐小凤，哇，好多小凤姐嘅歌咧，真系拣得唔错嘅，即系好多佢嗰个监制好兴拣啲英文歌噶，都即系我嗰阵我仲啊谂佢拣咗一只咩咧，一只 Celavie， 哇，嗰啲法国歌嘅名，不过咧就系又系我哋。即係經常播，但係好少人識嘅歌，咁佢都會揀。咁誒，即係轉咗中文咧，就仲好中文嘅喎，好嘢喎。佢最叻就係 中文 係 咩啊？我唔知啊。 Celavie 唔記得咗。 小鳳姐㗎。 小鳳姐㗎，係啊，即係佢好多將嗰啲好比較唔係太流行嘅英文歌改編，即係揀得好。 黃沙萬里嗰啲唱咩？係 啊，想問下你日本歌啊， 係。即係嗰啲歌都係好。 係啊，唔係係啊，阿五輪真功嘅。 係啊，好聽。 好好听，不过呢今日呢就吕珊呢嗰个歌单一出嚟啊，边时都话好啊，哇好系好听啊，即係全部都系好嘢。咁所以呢我哋跟住落嚟呢唔好俾佢停啦。第二隻系咩歌啊，边时每一步啊，好嘛，几多步啊，嗱数喇，1、2、3、4。 片艰辛的每一步，仍然前去，仍然闯，不理几高。耳边的风声响，就似歌声鼓舞。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还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命力似有幻雾，要想捉不到，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营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神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营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神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段段童年美好，纵是血与汗仍燥，感激心中主宰每段步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神迹，要用实力做旗号。 又是徐小凤的歌啊，今晚好开心可以找到好多小凤姐，那些不是最大路那些顺流逆流啊，即是风雨同路，不是那些，而是这些呢，在那些黑胶碟那里后面很多这些。 是啊， 这些贵宝来的，即是抄返出来，沧海为珠，小为珠啦，其实很多人都懂的。这些歌你叫做每一步呢，应该是以前日本歌来的。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海援队啊，即是那些电视剧那些咁嘅一啲队嗰啲歌嚟， 有知识我真系唔知 道。系啊，咁冇所谓嘅，因为点解你知唔知点解啊？小凤姐咁多咁正嘅日本歌，因为佢一转咧，即系佢由华资唱片，即系本地嘅唱片公司，一转咗间日本嘅唱片公司啊嘛。 Sony Music 啊嘛。咁咧，自然咧，日本嘅 Sony Music 就好发展得发展得好早啊。咁所以咧變咗好多好流行嘅歌咧，就係佢哋嘅，因為佢哋梗係俾翻自己嘅公司先。你哋要唔要呢啲啊？哇，梗係要 啦！有曬藍沙織原唱係咩歌啊？ 嗰只藍沙織嗰只咪 好冷門嘅，即係有嗰啲。 咧，嚇死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即係南沙織嗰只係咪咩妖精咩乜乜乜咁樣啊？妖精即係唔係話真係妖精喎，而係即係仙女神仙咁解。 係咪啊？就咪就我講。唔係喎，你話 嗰度係啊，係啊，我突然間唔記得咗。不過咧，佢如果你講即係簡哥有排啊，一陣間咧可以仲唱好多嗰啲咩深秋臘龍頭啊，咁都得嘅喎，嚇。不過嗰啲係英文過嚟嘅。不過而家咧，我想揾翻只即係本地創作啊。不過都係離唔開徐小鳳或者梅艷芳喎，你咁你扮梅艷芳定即係你唱梅艷芳嗰 part 啊，抑或係唱林永亮嗰 part 先啊？阿 Vince。因为而家要合唱啊，同阿珊姐， 我做住阿伦先生先， 我做伦永亮得啦。 你做伦永亮，哦，即系阿 Vince 话做伦永亮 ，OK 吓，因为伦永亮作嘅呢只歌吓，咁啊相当出名。咁啊原唱咧就系Anthony 阿伦永亮同埋阿梅艳芳合唱翻呢一只叫做《心仍是冷》。 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短促往返，令我把惊醉散，想独行。 爱过也痛过，因失意动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道路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纯粹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 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短促往返，令我饱经聚散，常独行。 爱过也痛过，因失意动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道路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神在跌跌碰碰处境来渡过。 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惯在爱里继续浮沉。天空中星辰如透泣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今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无尽冷漠冷冰已遗留路间。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明日我就继续爱路浮沉。 梅艳芳同埋林永亮嘅呢一首叫做《心仍是冷》啊，就系阿林永亮作曲。佢哋两个好好朋友嘅，尤其是梅艳芳嗰啲演唱会啦，都会系揾林永亮做音乐总监。阿珊姐，你今次呢个叫做真音乐嘅女山演唱会啦，就一月尾啦，就有两场啊，嚟紧啦。话大家可以诶请定假 ，mark 定吓。最好唔好星期日就得啦。 Apple 哥哥嚟睇 啊！系啊，有一日星期日嚟嘅系咪啊？ 唔系，礼拜二三。 哦 ，OK， 咁啊唔怕啦，因为星期日先会撞到二千靓哥啊嘛，系咪啊 ？Yes。 不过咧，我又好开心啊，除咗你啦，咁诶，虽然咧就冇写啲嘉宾，但系咧写咗个音乐总监咧，系一徐一勤啊，啊，真系啲老友记嚟吓，即系亦都系大师级啦吓，勤啊，真系，所以你个演唱会都应该好好得。好劲嘅阵容，哇！好庞大嘅 backup 音乐喺后边， 嗰啲音乐编得好震撼， 编得好震撼嘅。佢每一次都系非常认真嘅一位音乐总监嚟嘅，即系好多嘅，但系佢系特别认真嘅，好认真嘅， 紧张大师 啦。所以即系以前嗰啲，譬如阿辉哥嗰啲演唱会啊，嗰啲全部佢搞噶啦，佢去，因为辉哥诶嗰阵即系行出嚟同大家廿八首就得噶啦，即系最尾嗰几次都系咁吓，咁但系亦都系由佢徒弟。辉哥徒弟徐日勤啊，咁啊翻嚟二千靓哥再重聚啦，咁啊我哋即时咧就揾阿吕珊可以喺演唱会之前咧，已经同我哋嚟一个 rehearsal 先啊，咁啊轻松嘅 rehearsal， 就未必系唱翻嗰啲歌，因为佢乜嘢歌都得嘅。竟然咧，你竟然又咁中意唱啲英文民歌啊！我谂你演唱会唔会唱英文民歌啩？ 我谂过想唱啊，等下而家睇个时间啱唔啱。 哦，系啊，啊可以嘅，你啲乜嘢歌都想唱，你可能你嚟啊，以为即系就下我咁啦，其实我冇所谓嘅，咩嘢歌都得噶，你叫我唱粤曲我都想试。 我知你 AI 嘅，唔系 AI 你， 我想试啫，边咁唱啊？ 乜都得。 喂，這呢一只咧，喂，阿坚哥，你有冇吉他啊？我带吉他嚟啊！啊，哇，有，犀利，有吉他啊，珊姐先肯唱民歌喎 ，John Denver 喎。可以来呀！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a country road. All my memories gather around her, mindless lady.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sed a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now, she calls me. Th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ot a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or yesterday.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a country road, a country home,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oh take me home, oh old country road。 哎呀，呢一只咧，即系我谂啊，全世界都识跟住唱嘅歌嚟嘅，无论系中文歌坛又好，印度歌坛啊，咁样我谂都会识嘅。 印度版 系啊，即系佢全世界好奇怪，呢只歌系我谂系全世界最流行嘅英文美国民歌啦，可以咁讲啦，吓、啊，即系咁。就是、John Denver 嘅 Country Rose， 哇，28分。我哋既然唱咗 Country Rose， 我哋唱下只最最最最最基本。我唔知你读小学嘅时候、读细个或者读中学嘅时候咧，会唔会唱嗰啲好简单嗰啲民歌？ 有啊，我成日都揸住一只歌咧，揸住吉他。 你识弹吉他啊？就学咗嗰只。 系嗰只，嗰通常咧入门版噶。 咩歌啊？ Today 一定是啊，好啊， 因为 C chord 啊嘛，大佬。 哦，系喎 ，C chord A minor、D minor 吓，咁啊，不如咁样啊，你讲起 Today 咧，一阵间你可以唱 Today 喎，可以将你嗰啲童年往事带翻嚟啦，系咪？其实呢只歌咧已经系好流行嘅，有中文版添，唔止一个添。好啦，咁啊喺新闻报道后咧，我哋2000靓歌再重聚咧，就即刻叫阿吕珊揸住个吉他唱 Today， 吓、啊，都几得意嘅，从来都冇试过。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湾仔晚上有致命车祸，一名年约40多岁嘅女子死亡。事发喺晚上约9:30，一辆的士同一辆城巴喺港湾道同菲林明道交界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重伤昏迷，女乘客其后伤重不治，男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30多岁嘅的士女司机则手部及胸口受伤，清醒送律敦治医院。涉事的士车身严重损毁，巴士车头玻璃碎裂，现场遗下一个黄色行李箱。三兄妹下昼喺石澳大头洲遇溺，其中两人送院后不治。事发喺下昼1:00，警方接获约钓鱼人士报案，指三名事主喺大头洲石澳山仔路一个崖底对开大约20米嘅海面漂浮，怀疑遇溺。水警到场将57岁嘅妹妹同55岁嘅弟弟救起，两人当时已经昏迷，而61岁嘅兄长就脚部受伤，自行返回岸边。三人被送往东区医院治理，弟妹其后证实死亡，两名死者都是内地人。事发中一名男警员亦都手部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怀疑女事主在现场拍照期间被浪卷入海面，她的兄弟跳入海中尝试救人，其后遇溺。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感谢埃及支持中方正当立场，中方同样坚定支持塞西领导埃及人民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埃方反对外来干涉，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埃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塞西说愿意重申埃及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又说感谢中方对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埃中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果。王毅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二三风势颇大，本周后期日间温暖，下星期日及随后两三日气温显著下降。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随住丁丁丁创作的漫画火遍全网，收获无数粉丝的同时，亦都吸引了恶意抨击和妒忌他的黑粉。有人故意冒充粉丝搞事，而这个人竟然是他识的人，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的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缓缓灯火你送入眠，月满窗。往事在浮现，悠悠花香，秋风送叶摇，除飞花散落在河面。河流弯弯到了 到思忆里面， 负那方今天怎会知， 水波扬在重于怎可平静， 青春斑驳依稀可见在时，寒吹烟渺渺话前事， 云渡过山岭后不知影踪， 前秋千朵过红尘， 一个不许结局， 成记忆也成了疑问， 无极漫漫沉淀会是良人， 一封家书抵千语万言， 千言语万字 了几笔安抚苦难心，窗花几亿封锁， 一个消失了心事， 热恋心恋着旧时 光，无缘处敲钟声敲醒思绪， 风霜冰花当天杯里热茶， 用掉味了故事， 但忧伤托叶而传话，尘相思和满叶言，任晚风偷走了诗，一声轻叹惊醒今晚梦眠，徒留苦笑似醉梦前事， 时间来到11:37，回来最后一个部分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刚才吕珊吕珊姐她说，因为自细曾经试过自己揸着吉他唱 Today， 我不是很信。 在学校 即不似你的形象，因为你一来就职业歌手的了嘛，细细 个。那时候很想挑战，拿着吉他去参加比赛，学校的 校 长。 学校 那些。成日周围比赛。 赢晒啦。 全部都名落。 名落 冇自然， 咁即系逼你，逼你啊唱翻啲流行曲咯，系咪呢？就喂，真系好玩啊！喂，我哋即系怀缅下我哋初初唱民歌嗰啲岁月，一学校嘅岁月。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要努力求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颗，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人生满希望都是徐小凤的一首名曲。小凤姐的歌多元化的，有香港式的，有日本式，亦都有啲英文歌，佢玩得好精彩。好似呢一首冇人识嘅《本来》，一首来自 Janice 人嘅英文民歌，而家叫做《深秋立柳头》。 俯首低声相对望，共夜话，不计雨雪到我背后影，初冬早醒，躺开心胸将照应，尘世里白样错漏变合情，像记仿佛早春一片羞怯地默影，深秋立楼头般泪盈，夜里枕边忆过去，又念及轻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草应风声总破灭，夕夜静，不禁闭眼，过去到目前，早该分清几许光阴不似箭，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深秋立楼头般泪盈，夜里枕边忆过去，又念及轻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路望尽放眼四顾，风景往后退，分不清细雨挂影里，莫问及过去困望闯，有若雨露下垂垂落田碎，茫茫风中苍茫里，事过境迁心牵，心已倦意亦倦，多透彻慨叹怨恨有，风声不休影响至秋空对秋，情记片片艳柳飘降叠后，尽放眼四顾，风景往后退，分不清细雨挂影里，莫问及过去困望访，有若雨露下垂垂落田碎，茫茫风中苍茫里，事过境迁心牵，心已倦意亦倦，方可透彻慨叹怨恨有， 风声不休，影响至秋空对奏，情记片片叶柳飘荡蝶口，何处目无怨无怨我独透，何要处处无雨衬我独透。 深秋立柳头，当然来自小凤姐。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啊，吕珊啊，珊姐，佢最喜欢就系徐小凤《冬柚》，一定唔可以遗留嘅系梅艳芳嘅歌。头先都有演绎过好几首，呢首叫做《装饰的眼泪》。 人似风身边飘去，活见身躯已累，冷冷枕边再无伴侣，如何令我能入睡，沉痛的追忆是谁，令我再想也累，昨晚的他悄然别去，道别也不话一句，情爱已经流走，给判死罪，长夜置身人堆当中，我的酒醉，换去那些装饰眼泪，幻灭了的爱无法追，沉爱里消愁再没畏惧，每一夜凭热吻他人的嘴，盖掩心碎麻醉了的身躯，把昨日定明的思绪，人似风身边飘去，活见身躯已累，冷枕边再无伴侣，如何令我能入睡，沉痛的追忆是谁，令我再想也累，昨晚的他悄然别去，道别也不话一句，情爱已经流走，给判死罪，长夜置身人堆当中，我的酒醉，换去那些装饰眼泪，幻灭了的爱无法追，沉爱里消愁再没畏惧，每一夜凭热吻他人的嘴，盖掩心碎麻醉了的身躯，把昨日定明的思绪。身人堆当中，我的酒醉，换去那些装饰眼泪，幻灭了的爱无法追，沉爱里消愁再没畏惧，每一夜凭热吻他人的嘴，盖掩心碎麻醉了的身躯，把昨日拼命的思绪。 今年是梅艳芳逝世20周年，

拉起佢哋。 多谢你，多谢我两位拍档阿坚哥同埋 Vince。 Vince，thank you。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影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我就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 希望大家有个 sweet sweet dream， 一个非常的甜蜜美梦。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收听今晚的2000靓歌再重聚。Good night。